第十七回，孙行者大闹黑凤山，观世音收服熊皮怪。话说孙行者一筋斗跳江起去，忽的那观音院大小和尚并头陀信童道人等一个个朝天礼拜道：“ 爷爷呀，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圣下界，怪到火不能伤，恨我那个不识人的老剥皮使心用心，今日反害了自己。” 三藏道：“列位请起，不许恨了，这去寻着袈裟，万事皆休，但恐找寻不着，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，汝等性命不知如何，恐一人不能脱也。”众僧闻得此言，一个个提心吊胆，告天许愿，只要寻得袈裟，各全性命不提。却说孙大圣到空中，把腰扭了一扭，早来到黑凤山上，住了云头，仔细看，果然是座好山，况正值春光时节，但见万壑争流，千崖竞秀，鸟啼人不见，花落树幽香，雨过天连清碧润，风来松卷翠屏障，山草发，野花开，悬崖峭长，碧罗生，佳木立，秀岭平岗，不遇幽人，哪寻巧子，涧边双鹤吟，石上野原狂，处处堆罗排带色，微微拥翠弄蓝光。那行者正观山景，忽听得芳草坡前有人言语，他却轻步前踪，闪在那石崖之下偷睛观看。原来是三个妖魔席地而坐，上手的是一条黑汉，左手下是一个道人，右手下是一个白衣秀士，都在那里高谈阔论，讲的是立鼎安炉，团沙练功，白雪黄牙，旁门外道。正说中间，那黑汉笑道：“后日是我磨难之日，二公可光顾光顾。”白衣秀士道：“年年与大王上手，今年岂有不来之理？”黑汉道：“我也来得一件宝贝，名唤锦兰佛衣，诚然是件完好之物，我明日就以它为寿，打开宴席，邀请各山道官庆贺佛衣，就称为佛衣会，如何？”道人笑道：“哈哈哈哈，妙妙妙，我明日先来拜寿，后日再来赴宴。”行者闻得佛衣之言，定以为是他宝贝，他就忍不住怒气，跳出石崖，双手举起金箍棒，高叫道：“ 我把你这伙贼怪，你偷了我的袈裟，要做什么佛衣会？趁早将来还我！” 喝一声休走，抡起棒照头一下，慌得那黑汉化风而逃。道人驾云而走，只把个白衣秀士一棒打死。托将过来看处，却是一条白花蛇怪，索性提起来左作五七段，进入深山找寻那个黑汉，转过尖峰，抹过峻岭，又见那壁陡崖前耸出一座洞府，但见那烟霞渺渺，松柏森森，烟霞渺渺彩盈门，松柏森森青绕户，桥踏古搓木，峰巅小辟罗，巫咸红蕊来云鹤，路见方从上石台，那门前时催花放， 风送花香，林笛绿柳转黄鹂，傍岸妖桃翻粉蝶。虽然旷野不堪夸，却赛蓬莱山下景。行者到于门首，又见那两扇石门关得甚紧，门上有一横石板，明书六个大字，乃黑凤山黑风洞。即便轮棒叫声开门，那里面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出来，问道： 你是何人，敢来击我仙洞？ 行者骂道： 你个作死的孽畜，怎么个去处敢称仙洞？仙子是你称的，快进去保佑你那黑汉，叫他快送老爷的袈裟出来，饶你一窝性命。 小妖急急地跑到里面报道： 大王，佛衣会做不成的，门外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来到袈裟呢。 那黑汉被行者在芳草坡前赶将来，却才关了门，坐还未稳，又听得那话，心中暗想道：这厮不知是哪里来的，这般无礼，他敢嚷上我的门来，叫 举披挂。 随结束了，戳一杆黑鹰枪走出门来。这行者闪在门外，执着铁棒，眼睛观看，只见那怪果生的凶险，碗子铁盔火漆光，乌金铠甲亮辉煌，皂罗袍照风兜袖，黑绿丝绦躲碎长，手持黑鹰枪一杆，足踏乌皮靴一双，阳晃金睛如彻电，正是山中黑风王。行者暗笑道： 嘿嘿嘿，这厮真个如烧窑的一般，拱眉的弯儿，想必是在此处刷炭为生，怎么这等一身乌黑？ 那怪厉声高叫道： 你是个什么和尚，敢在我这里大胆？ 行者执铁棒撞至面前，大斥一声道： 不要先讲，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。 那怪道： 你是哪寺里的和尚？你的袈裟在哪里失落了，敢来我这里索取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我的袈裟在直北观音院后方丈里放着，只因那院里失了火，你这厮趁横掳掠到了进来，要做佛衣会庆祝，怎敢抵来？快快还我，饶你性命。若牙蹦半个步子，我推倒了黑风山，洗平了黑风洞，把你这一栋妖邪都碾为齑粉。 那怪闻言呵呵冷笑： 你这个泼物，原来昨晚那火就是你放的，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凶招风，是我把一件袈裟拿来了，你待怎么？你是哪里来的？姓甚名谁？有多大手段，敢在那等海口浪言？ 行者道： 是你也认不得老外公呢，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国驾前玉帝三藏法师之徒弟，姓孙，名悟空行者。若问老孙的手段，说出来叫你魂飞魄散，死在眼前。 那怪道： 我不曾会你有什么手段，说来我听。 行者笑道： 我儿子，你站稳着，仔细听之。 自小神通手段高，随风变化成英豪，养性修真熬日月，跳出轮回拔命逃。一点诚心曾防盗，灵台山上采药苗。那山有个老仙长，寿年十万八千高，老孙拜他为师父，指我长生路一条。他 他说身内有仙丹，外边采取枉徒劳，得传大品天仙诀，若无根本实难熬。回光内照凝心坐，身中日月堪离角，万事不思全寡欲，六根清净体坚牢，返老还童容易得，超凡入圣路飞遥，三年无漏成仙体，不同俗辈守煎熬，十洲三岛还游戏，海角天涯转一遭，活该三百多余岁，不得飞升上九霄，下海降龙真宝贝，才有金箍棒一条，花果山前为帅首，水帘洞里聚群妖，玉皇大帝传宣召，封我齐天极品高，几番大闹凌霄殿，数次曾偷王母桃，天兵十万来降我，密密麻麻步枪刀，故退天王归上界，哪吒腹痛临冰桃，贤圣真君能变化，老孙硬毒跌平脚，道祖观音同玉帝，南天门上看降妖，却被老君助一阵，二郎请我到天曹，将身绑在降妖柱，即命神兵把手削，刀吹锤敲不得坏，又叫雷打火来烧，老孙其实有手段，全然不怕半分毫，送在老君炉里炼，六丁神火满煎熬，日满开炉我跳出，手持铁棍绕天跑，纵横到处无遮挡，33天闹一遭，我佛如来施法力，五行山压老孙妖，整整压该500载，幸逢三藏出唐朝，五经归正西方去，转上雷音见玉豪，你去乾坤四海问一问，我是历代驰名第一妖。那怪闻言笑道：哈哈哈哈哈，你原来是那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吗？行者最恼的是人叫他弼马温，听见这一声心中大怒，骂道： 你这贼怪，偷了袈裟还不还，道上老爷不要走，看棍。 那黑汉侧身躲过，绰长枪劈手来迎，两家这场好杀，如意棒黑鹰枪，二人动口成钢枪，分心劈连刺，着臂照头上，这个横丢鹰棍手，那个直捻急三枪，白虎爬山来探爪，黄龙卧倒转身忙，喷财物吐豪光，两个妖仙不可量，一个是修正齐天圣，一个是成精黑大王，这场山里将争处，只为袈裟各不良。那怪与行者斗了10数回合，不分胜负，渐渐红日当午，那黑汉举起枪架住铁棒道： 孙行者，我两个去收兵，等我找了善来，再与你赌斗。 行者道： 哼哼，你这个孽畜，叫做汉子，好汉子半日就要吃饭，似老孙在山根下整压了500余年，也未曾尝些汤水，哪里便饿呢？莫推骨，休走休走，还我袈裟来，方让你去吃饭。 那怪虚晃一枪，撤身入洞，关了石门，收回小妖，既安排宴席， 书写请帖，邀请各山魔王庆会菩提。却说行者宫门不开，也只得回观音院，见本寺行人已埋葬了那老和尚，都在方丈里服侍唐僧。早斋一毕，又摆上午斋，正是那里天汤换水，只见行者从空降下，众僧礼拜，见了三藏。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来了，袈裟如何？”行者道：“ 你有了根据，早是不曾免了这些和尚。原来是那黑凤山妖怪偷了，老孙去暗暗的寻他，只见他与一个白衣秀士，一个老道人坐在那芳草坡前讲话，也是个不打自招的怪物。他忽然说出道：后日是他母难之日，邀请祝邪来做生日，夜来得一件锦兰佛衣，要以此为寿，做一大宴，唤作庆赏佛衣会。是老孙抢到面前打了一棍，那黑汉化风而走，道人也不见了，只把个白衣秀士打死，乃是一条白花蛇成精。我又急急赶到他门口，叫他出来与他斗斗，他已承认了，是他拿回，战够这半日不分胜负。那怪回洞去要吃饭，关了石门，拒战不出。老孙去来回看师傅，先报此信，已是有了袈裟的下落，不怕他不还我。 众僧闻言，合掌的合掌，磕头的磕头，都念声 南无阿弥陀佛，今日寻找下落，我等方有了性命矣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你且休喜欢畅快，我还未曾到手，师父还未曾出门呢，只等有了袈裟，打发的我师父好好的出门，才是你们的安乐处。若稍有些虚不愚，老孙可是好惹的主子。你可等有好茶饭与我师父吃，可曾有好草料喂马？ 众僧俱满口答应道： 有有有，更不曾一毫怠慢了老爷。 三藏道：自你去了这半日，我已吃过了三次茶汤，两餐斋供了，他俱不曾敢慢我，但只是你还尽心竭力去寻取袈裟回来。行者道： 哼哼，莫忙，既有下落，管清拿着这厮，还你缘故，放心放心。 正说出，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，请孙老爷吃斋。行者却吃了些须，副驾祥云又去找寻。正行间，只见一个小怪左腋下夹着一个花梨木匣，从大路而来。行者夺他匣内必有什么浅渣，举起棒劈头一下，可怜不禁打，就打得似个肉饼一般，却拖在路旁，掀开匣观看，果然是一封请帖，帖上写着：待生熊皮顿首拜，其上大禅金池老上人丹房，屡成佳慧，感激渊深，夜观回路之难，有失救护，两仙机必无他害，生偶得佛衣一件，欲作雅会，锦具花镯，凤斑轻赏，至期千骑仙驾过临一叙，是何仙儿日聚。行者见了，呵呵大笑道： 哪个老剥皮，死的他一毫也不亏，他原来与妖精结党，难怪他活了也270岁，想是那个妖精传他什么福气的小法，故有此兽。老孙还记得他的模样，等我就变作那和尚，往他洞里走走，看我那袈裟放在何处，假如得手，即便拿回去也省力。 好大圣念动咒语， 迎着风一变，果然就像那老和尚一般，藏了铁棒，拽开步进来洞口，叫声开门。那小妖开了门，见是这般模样，即转身报道：“ 大王，金池长老来啦！” 那怪大惊道：“ 哦，刚才差小的去下帖请他，这时候还未到他那里，如何他就来得这等迅速？想是小的不曾撞着他。 断是孙行者呼他来讨袈裟的。 管事的，可把佛衣藏了，莫叫他看见。” 行者进了前门，但见那天井中松黄交翠，桃李争艳，丛丛花发，簇簇兰香，却也是个洞天之处。又见那二门上有一联对子，写着：“静隐深山无俗虑，幽居仙洞乐天真。” 行者暗道：“嘿嘿，这厮也是个脱垢敌尘、致命的怪物。” 入门里，往前又进，到于三层门里，都是些画栋雕梁、明窗彩户。只见那黑汉子穿的是黑绿柱丝判袄，罩一领雅青花翎披风，戴一顶乌角软巾，穿一双袄皮早靴。见行者进来，整顿衣襟，相接迎接道：“ 金池老友，连日欠亲，请坐请坐。” 行者以礼相见，见婢儿坐，坐定而茶。 茶罢， 妖精欠身道：“ 是由小简奉起，后日一叙。何老友今日就下故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 正来进拜，不期路遇华汉，见有佛衣雅会，故此急急奔来，愿求见见。” 那怪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老友差役，这袈裟本是唐僧的，他在你处驻扎，你岂不曾看见，反来救我看看？” 行者道：“ 贫僧借来，因夜晚还不曾展看，不期被大王取来，又被火烧了荒山，失落了家私。 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骁勇，乱忙中四下里都寻觅不见，原来是大王的洪福寿来，故特来一见。” 正讲处，只见有一个巡山的小妖来报道：“ 大王，祸事了，下情书的小校被孙行者打死在大路旁边，他绰着经变化作金池长老来骗佛衣也。” 那怪闻言暗道：“我说那长老怎么今日就来，又来得迅速，果然是他。”急纵身拿过枪来，就刺行者。行者耳朵里急撤出棍子，现了本形，架住枪筋，就在他那中厅里跳出，自天井中斗到前门外，唬得那洞里群魔都丧胆，家间老幼尽无魂。这场在山头豪赌斗，比前番更是不同，好煞。那猴王胆大冲和尚，这黑汉心灵引佛仪，语去言来机会巧，随机应变不差池。袈裟遇见无由见，宝贝玄微真妙微。小怪巡山言祸事，老妖发怒显神威。翻身打出黑风洞，枪棒争持便是非。棒架长枪声响亮，枪迎铁棒放光辉。悟空变化人间少，妖魔神通世上稀。这个要把佛衣来庆寿，那个不得袈裟肯善归。这番苦战难分手，就是活佛临凡也解不得围呀。 他两个从洞口打上山头，自山头煞在云外，徒步喷风，飞沙走石，直斗到红日晨曦，不分胜败。那怪道：“姓孙的，你且住了手，今日天晚不好相持，你去你去，待明早来与你定个死活。”行者叫道：“ 儿子莫走，要战便下个战的，不可以天晚相退。” 看他没头没脸的，只请使棍子打来，这黑汉又化清风转回本洞，紧闭石门不出。行者却无计策奈何，只得也回观音院里，暗落云头，道声：“师父。”那三藏眼儿巴巴的正望着他呢，忽见了面前甚喜，又见他手里没有袈裟有具，问道：“ 怎么这般还不曾有袈裟来？” 行者袖中取出个剪贴来，递与三藏道：“ 师父，那怪物与这死的老泼皮原是朋友，他找一个小妖送此贴来，还请他去赴佛一会，是老孙就把那小妖打死，变作那老和尚进他洞去，骗了一种茶吃，一问他讨袈裟看看，他也不肯拿来。正坐间忽被一个什么寻风的走了风声，他就与我打将起来，直到他这早晚不分上下。他见听完闪回洞去，紧闭师门，老孙无奈也暂回来。” 三藏道：“ 你手段比他如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也硬不多，只占个手平。” 三藏才看了剪贴，又递于那院主道：“ 你师父敢莫也是妖精吗？” 那院主慌忙跪下道：“ 老爷，我师父是人，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，常来寺里与我师父讲经，他传了我师父养神服气之术，故以朋友相称。” 行者道：“ 这会儿和尚没啥妖气，他一个个头圆顶天，足方履地，但比老孙肥胖长大些，非妖精也。你看那贴上写着世生熊匹，此物必定是黑熊成精。” 三藏道：“ 我闻得古人云，熊与猩猩相类，都是兽类，他却怎么成精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呵呵，老孙是兽类，见做了齐天大圣，与他何异？大抵世间之部，凡有九窍者，皆可以修行成仙。” 三藏又道：“ 你才说他本事与你守平，你却怎生得胜取我袈裟回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莫管莫管，我有处置。” 正商议间，众僧摆上晚斋，请他师徒们吃了。三藏叫掌灯，仍去前面禅堂安歇。众僧都挨墙倚壁，山搭窝棚，个个睡下，只把个后方丈让与那上下院主安身。此时夜静，但见银河现影，玉宇无尘，满天星灿烂，一水浪收痕，万籁声凝，千山鸟绝，西边渔火稀，塔上佛灯昏，昨夜撸里钟鼓响，今宵一片哭声闻。是夜在禅堂歇宿，那三藏想着袈裟，哪里的稳睡，忽翻身见窗外透白，急起叫道：“ 悟空，天明了，快寻袈裟去。” 行者一咕噜跳将起来，早见众僧室里供奉汤水。行者道：“ 你等又心服侍我师父，老孙去也。” 三藏下床扯住道：“ 你往哪里去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想这桩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，他有这个私怨在此，受了这里人家香火，又容那妖精领主，我去南海寻他，与他讲三讲，叫他亲来为妖精讨袈裟还我。 三藏道：“你这去几时回来？” 行者道：“ 时少许只在饭罢，时多只在晌午，就成功了。那些和尚可好服侍？老孙去也。” 说声去，早已无踪。须臾间到了南海，停云观看，但见那汪洋海远，水势连天，祥光笼宇宙，锐气照山川，千层雪浪吼清霄，万叠烟波涛白昼，水飞四野，浪滚周遭，水飞四野震轰雷，浪滚周遭鸣霹雳。休言水势，且看中间五色朦胧宝蝶闪，红黄紫皂绿荷兰，才见观音真圣经，是看南海落家山好去处。山峰高耸，顶透虚空，中间有千样奇花，百般瑞草，风摇宝树，日映金莲，观音殿瓦盖琉璃，朝音洞门铺黛蟒，绿杨营里鱼鹰歌，紫竹林中啼孔雀，罗纹石上护法威严，玛瑙滩前木扎雄壮。这行者观不尽那一景非常，径直按云头到竹林之下，早有诸天迎接道：“菩萨前者对众言大圣归善，甚是宣扬，金宝唐僧如何得下到此？” 行者道：“ 嘿嘿，金宝唐僧路逢一事，特见菩萨凡为通报， 诸天遂来洞口报之，菩萨唤入，行者遵宝而行，至宝莲台下拜了。菩萨问曰：‘你来何干？’行者道：‘ 我师父路遇你的禅院，你受了人间香火，容一个黑熊精在那里临住，着他偷了我师父袈裟，屡次取讨不遇，今特来问你要的。’” 菩萨道：“ 这猴子说话这等不服，既是熊精偷了你的袈裟，你怎来问我取讨？都是你这个孽猴大胆，将宝贝卖弄，哪遇小人看见，你却又行凶换风发火，烧了我的流云下月，反来我处放雕。” 行者见菩萨说出这话，知他晓得过去未来之事，慌忙礼拜道：“ 菩萨，起恕弟子之罪，果是这般这等，但恨那怪物不肯与我袈裟，师父又要念那化咒，老孙忍不得头疼，故此来拜烦菩萨，望菩萨慈悲之心，助我去拿那妖精，取一西进也。” 菩萨道：“ 那怪物有许多神通，却也不亚于你，也罢，我看唐僧念上和你去走一遭。” 行者闻言，谢恩再拜，即请菩萨出门，遂同驾祥云早到黑风山，坠落云头，一路找洞。正行处，只见那山坡前走出一个道人，手拿着一个玻璃盘，盘内安着两粒仙丹。往前正走，被行者撞个满怀，扯出棒就照头一下，打得脑浆里流出，腔中血迸窜。菩萨大惊道：“ 你这猴子还是这种放坡，他又不曾偷你袈裟，又不与你相识，又无甚冤仇，你怎么就将他打死？” 行者道：“ 菩萨，你认他不得，他是黑熊精的朋友，他昨日和一个白衣秀士都在芳草坡前作讲，后日是黑精的生日，请他们来请佛一会。” 今日他先来拜寿，明日来请佛一会，所以我认得，定是今日听那妖去上寿。 菩萨说：“既是这等说来也罢。”行者才去把那道人提起来看，却是一只苍狼。旁边那个盘底下却有字，刻道：“灵虚子至。”行者见了，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造化造化，老僧也是变异，菩萨也是神力，这怪叫做不打自招，那怪叫他今日了练。” 菩萨说道：“悟空，这叫怎么说？”行者道：“ 菩萨，我悟空有一句话，叫做将计就计，不知菩萨可肯依我？” 菩萨道：“你说。”行者说道：“ 菩萨，你看这盘中是两粒仙丹，便是我们与那妖魔的质检。这盘后面刻着四个字，说灵虚子至，便是我们与那妖魔的构头。菩萨若要依的我时，我好替你做个计较，也就不需动得干戈，也不需劳得征战。妖魔眼下遭瘟，佛衣眼下出现。菩萨要不依我时，菩萨往西，我悟空往东，佛衣只当相送，唐三藏只当落空。” 菩萨笑道：“这猴鼠嘴。”行者道：“ 呵呵，不敢，倒是一个计较。” 菩萨说：“你这计较怎说？”行者道：“ 这盘上刻着那灵虚子至，想这道人就叫做灵虚子。菩萨，你要依我时，可就变作这个道人。我把这丹吃了一粒，变上一粒，略大一些。菩萨，你就捧着这个盘两粒仙丹，去与那妖上寿，把这丸大些的让与那妖，待那妖一口吞之，老孙便于中取事。他若不肯献出佛衣，老孙将他肚肠也就只将一件出来。” 菩萨设法，只得也点点头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如何？” 尔时菩萨乃以广大慈悲无边法力，一化万身，以心会意，以意会身，恍惚之间变作灵虚仙子，鹤长仙风飒，飘摇玉不虚，苍岩松白老，秀色古今舞，去去还无住，如如自有书，总来归一法，直视隔邪去。行者看到， 嘿嘿，妙啊妙啊，还是菩萨妖精。 菩萨笑道：“悟空，菩萨妖精总是一念，若论本来，皆属不有。”行者心下顿悟，转身却变作一粒仙丹，走盘无不定，原名未有方，三三勾漏河，六六少翁赏，瓦砾黄金焰，牟尼白昼光，外边千玉拱，未许议论量。行者变了那颗丹，终是略大些。菩萨认定，拿了那个玻璃盘，进到妖洞门口看时，果然是崖深秀险，云生岭上，百苍松翠，风飒林间。崖深秀险，果是妖邪出没，人烟少；百苍松翠，也可仙真修隐，道情多。山有涧，涧有泉，潺潺流水，烟雾禽，便堪喜耳。崖有鹿，林有鹤，又有仙籁，洞闲岑，亦可赏心。这是妖仙有分，降菩提，红世无边，垂策隐。菩萨看了，心中暗喜道：“这孽畜占了这座山洞，确实也有些道分。”因此心中以此有个慈悲。走到洞口，只见手洞小妖都有些认得道：“ 灵虚仙长来了。 一边传报一边接引，那妖早已迎出二门道：“ 灵虚，有劳仙驾真骨，蓬荜有辉。” 菩萨道：“小道敬献一粒仙丹，敢称亲手。”他二人拜毕，方才坐定，又叙起他昨日之事。菩萨不答，连忙拿丹盘道：“大王，且见小道比翼，去定一粒大的，推与那妖道，愿大王亲手。”那妖一推一粒，递与菩萨道：“ 愿与灵虚子同之。” 让彼，那妖才带药液，那药顺口一直滚下，现了本相，离起四瓶，那妖滚倒在地。菩萨现象，问妖取了佛衣，行者早已从鼻孔中出去。菩萨又怕那妖无礼，却把一个箍丢在那妖头上，那妖起来提枪要刺，行者菩萨早已起在空中。菩萨将真言念起，那怪依旧头疼，丢了枪满地乱滚。半空里笑倒个美猴王，平地下滚坏个黑熊怪。菩萨道：“孽畜，你如今可皈依吗？”那怪满口道：“ 心愿皈依，指望饶命。” 行者道：“ 恐耽误了功夫。” 意欲就答。菩萨急止住道：“休伤他命，我有用他处呢。”行者道：“ 这样怪物不打死他，反留他在何用处嘞？” 菩萨道：“我那骆家山口无人看管，我要带他去做个守山大神。”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诚然是个救苦慈尊，以灵不损。若是老孙有这样咒语，就念上他娘千遍，这回就有许多黑熊都叫了他的账。” 却说那怪苏醒多时，公道难尽疼痛，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道：“ 但饶性命，愿归正果。” 菩萨方坠落祥光，又与他摩顶受戒，教他执了长枪跟随左右。那黑熊才一片野心，今日定，无穷顽性此时收。菩萨吩咐道：“ 悟空，你回去吧，好生服侍唐僧时，修谢堕生时。” 行者道：“ 深感菩萨愿来，弟子还当回送回送。” 菩萨道：“免送。”行者才捧着袈裟叩头而别。菩萨亦带了熊皮径回大海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“瑞光霭霭凝金像，万道缤纷始可跨。徒记世人垂帘絮，遍观法界现真脸。今来多为传经意，此去原无落点侠。降怪成真归大海，空门复得锦袈裟。毕竟不知向后事情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